听讲咧，习大大都系球迷嚟嘅，有指咧，习总将会同国际足协会长恩发天尼会面，好似话会讨论中国举办世界杯嘅可能性。我觉得啊，点会唔得啫？而家世界所有嘢都系讲钱啊嘛，乜嘢都系讲经济挂帅噶啦。如果唔得嘅话，我哋一于封杀世界杯，甚至封杀世界足球，唔系中国人支持世界足球，中国食屎啦！反正我哋都有中超啦，就睇中超咪 OK 咯，系咪咁讲啊？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内地由周三开始啊，大批娱乐新闻微信、微博账号被当局关闭，官媒就发文话啦，依类踢爆明星内幕嘅账号啊，系炒作、低俗、背离社会主义嘅核心价值。有传媒人分析啊，当局现时唔单止要封杀批评政府嘅声音，连噪音啊都要灭声。嗱，以后除咗歌颂共产党、赞扬我国嘅青年文化、良好美德等等嘅频道同微博外，其他嘅频道就唔好开啦。大家觉唔觉得好熟呢？冇错，北韩都系类似嘅国家管理模式，果然系伟大嘅共产主义啊！英雄所见略同。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嗱，有个报道就话咧，今年回归20周年啦，有兴趣嘅团体咧就会即系可以啦，申办活动就庆回归，咁有资金攞，资助攞。嗱，但系咧发觉咧好多就根本唔关事喎。嗱，例如咧有个港交所举行嘅年会，嗱同金融有关嘅，咦？但系又唔开放俾公众。又例如啦，有一个保良局幼稚园嘅水运会，用咗庆回归个牌头去攞钱咁样。咁咧，其实咧，直到六月为止啦，有840个活动，八成啊系同庆回归冇关噶。好啦，喂，其实咧，我谂加庆回归三只字有得谂啊。我谂嚟紧咧，我哋咧就整个特别节目，叫《庆回归强国新患者》。喂，话唔定可以攞到100几万嘅喂。我系强国新患者百奇。 好，欢迎翻嚟呢一集嘅千奇百趣庆回归之强国新患者。 好，强国新患者，姐。 都咁嗨真 系，讲到庆回归咧就系咁噶啦。 我哋嗰个好认真嘅节目嚟噶， 我知道。 系啊，你头先叫我嗰两节嘅认真。 系我哋唔得，唔系咁讲。我哋头先睇下，我哋系千奇百趣庆回归之，你睇我几认真。 系啦，阿 Win 认真啫。 系千奇百趣庆回归之，阿 Win 你唔认真啫。 系啦， 突然间又谂起上一节白奇所讲嘅，踢波要带6-7个波，先至可以符合踢波嘅最基本要求。 庆回归系咁样噶。 庆回归之。踢波要带6-7个波， 系咁嚟紧继续啦吓，我哋呢几个礼拜咧，个个礼拜都会庆一庆嘅回归， 庆回归之强国新闻啫。 喂，其实好似我哋啱录紧音呢一日咧，就庆紧回归啦，庆回归之香港对北韩啊， 系啊， 真系关事噶。亚洲杯以前话亚洲杯嘅，世界上以前从来冇亚洲杯嘅， 系 啦。不过咧今年唯有庆祝回归有亚洲杯啦，所以举办咗香港对北韩呢个赛事。 喂，同埋下年咧据我所知啊，即系佢因为咧太多节目，今年就推迟一年。下年喺俄罗斯有庆回归嘅 世界杯庆回归， 世界杯庆回归。 咁应该真系嚟香港踢吓？ 唔系咁，香港太多活动啊嘛，冇场啊嘛。咁俄罗斯嗰边踢住先咯。 系啊系啊，讲起呢个咧，我记得有一个咧，我早几日睇新闻讲噶，唔知一个咩荷兰嗰度嘅一个展览咧，都关庆回归事。咁啲人问下，关喺荷兰搞嘅，关我哋咩事啊？ 法国前几日嘅选举又系庆。 回归，跟住佢话令到啲当地嘅香港人咧有嗰、那个有嗰个归属感啊。 系啦，咁咧嗱，我哋依家咧，我本身系一个好认真嘅节目主持人嚟嘅，咁所以咧，我唔会同你哋两个喺玩噶啦，继续。 OK， 系啦，咁咧，所以 有人同你玩，嗱，不如咁样啦，认真啲讲啦，我知道，其实有关啲庆回归嘅活动咧，上一集咧，我哋都讲咗好多啊， 冇错， 呢啲咁嘅垃圾节目啊，譬如咩庆回归，等所讲庆回归之俄罗斯世界杯，庆回归之亚洲杯，嗱，我哋唔再多讲啦， 上网睇啊，真系。 不过好想做一个香港沦陷20周年，即系庆回归啊！庆回归之香港沦陷20周年嘅一个检讨， 唔系咁矛盾。 系啊，我唔觉得沦陷嚟啊！我想 讲。OK， 咁啊，香港沉沦20周年，其实呢20年，我哋应该系咪做一个检讨啊？其实香港的变化，因为20年虽然回归嗰阵我都系得个3-4岁，咁啊，但系都略有所知，略有听闻。 我记得头先讲引言都好感动嘅。 都感动到讲唔到咁滞，乌烟嘅。 我就啱啱系回归嗰年出世嘅。 你唔系千岁 B B 嚟嘅咩？ 唔系，冇咁细，冇咁细。我回归嗰年出世嘅，咁所以咧，对回归我好有感触嘅。 其实可以真系做一个我哋今次节目时间啦，大概十零分钟啦，即系做一个检讨。其实一个回归前后，大家嘅譬如经济啊，香港经济啊，工资啊，我哋人工啊，我有 两个回归系， 我有纠正噶，我有讲人工噶，楼价、物价、股市啊。 嗱，嚟紧我哋几个礼拜都会讲噶啦。我哋今日咧，今节啦吓，我哋讲一讲经济先。 系，所有嘢都同经济有关噶啦。 系啦系啦，咁同埋经济大家最紧张噶啦。 系啊系啊。 好啦，咁首先问下两位。呢二十年入面，相信大家都做了几十年嘢啦。近呢二十年入面，对香港的经济最大的感觉是觉得怎样先？ 房价不停，即系呢个房地产啦，不停升啦。而家当其时97嘅时候，已经系一个好高峰噶啦嘛。 我哋要感恩强国啊嘛，即系如果唔系有强国嘅大手喺度撑住，我边有楼市啊？楼市一冧，我哋好大镬噶、啊。所以楼价升系应该嘅，全靠强国嘅强力 back up， 跟住我哋咪楼价升咯。 嗱，呢个系一个好深层次嘅哲学问题啊。点解你会有一个感觉就系楼市一跌你会好大镬咧？点解？ 唔知啊。 点但系你系耳濡目染嘅情况下，啊楼市一跌就扑街啦。但系点解楼市一跌会扑街？ 咁楼市跌，咁大家就啲炒楼嗰啲咪冇钱咯，冇钱咁咪冇啲热钱咯。 咁点解要炒楼咧？ 咁大家都系靠炒嘢噶啦。 如果你唔炒楼，咁点食饭啊？ 系咯， 边个饭食啊？ 即系等于我哋去买一样嘢嘅时候，我哋唔应该系要先评估我自己有冇咁嘅能力去做一样嘢。你买一嚿擦纸胶，明明5蚊嘅，而家同你讲5000蚊，你身上面得500蚊，好啦，咪人借4500蚊去买呢嚿擦纸胶，到最后嘅擦纸胶打回形变翻5蚊嘅时候，其他人追翻嚟嗰4500蚊，你就屌有冇搞错啊？擦纸胶屌咪值5蚊嘅？ 唔系啊 ，Win 依家系最后买胶机会啊！ 最后买胶、 啊，你唔 再唔买迟啲50000蚊啊？ 你买唔到一嚿胶噶。 真系 Win 讲得好好，一就系泡沫经济。 系啊，啱啱我讲最后买胶机会呢句说话咧，就即系最后上车机会啦。最后呢个上车机会，我好有感触。就是正正我20年前咧听过嘅，嗰阵时啱啱出世，有即刻听到呢句说话。 一出世就谂买先买楼啦。 系啦，就个个咧就同我妈咪讲啦，啱啱妈咪啱啱生我啦。 啊，有咩礼物俾个仔仔啊？ 咁佢就话：喂，你依家唔买楼，你将来你买唔到噶啦，啲楼价只会越嚟越升嘅，就唔会跌噶。你香港咧，啲人口越嚟越多噶嘛，你咁多人住，你个个都话冇屋住，咁啲楼价仲点会跌啫？嗱，呢个系1997年嗰阵时，我听见好多人咁样讲。 而家都已经好多人都系咁样讲啦，而家 但系唔知点解咧，跟住我慢慢长大咯。咁97年，跟住慢慢咧，即系打后嗰几年咧，又冇人咁讲噶。去到2005、2006年都仲未有人咁讲，系近呢几年先有听翻 嘅 啫。 其实香港嘅人口随住呢几年嘅变化，唔系增加咗好多嘅啫。唔知点解会发展成今时今日，大家会有个错觉就系、是、啊，再唔买迟啲冇噶啦，再唔买迟啲冇啊，点解会有呢啲咁嘅错觉？ 唔系呢句说话咧，我真系好。好惊系一个诅咒嚟噶，即系我觉得咧，有时啲嘢咧，即系好似学阿 Twins 嗰阵时嗰只歌讲啦，乱说都开口中就系呢啲，系咪咁？咩最后上车机会咧，就真系咧，即系讲嗰阵时一讲完呢句，之后叭叭声咁冧啊！我想讲， 咁啊，确实系，即系而家好多人又买唔到楼，咁所以咧呢个即系感觉上吓冇楼卖呢个现象又好似系嘅。咁但系啲人我真系经历咗好多，其实头先你讲由你出世到而家，我哋好似经历咗几次起跌，已经记唔到几多次起跌啦，即系楼价供不应求，去到史上历史最高位，然后中午咁样跌到好低好低好低，跟住我比较深刻印象系沙士嗰阵时啦，又系楼价跌到好低好低啦，跟住好似有金融海啸啦，其实一个循环嚟噶。如果呢廿年嚟大家都喺香港过，其实应该有印象噶， 系都记得噶嘛，嗰阵时淘大60万，我记得 系咯， 沙士嗰年啊， 系啊， 依座系50万添， 依座50万系嗰阵时数几间啦， 系啊，数咗30几间。嗱，即系除咗我想即系楼价，即系因为我哋依家只系讲呢个回归前后嘛，即系楼价为其中一方面啊，即系到今时今日嚟讲咧，其实楼价已经系上升到一个即系脱离现实嘅水平。 系 咁，其实除咗楼价之外咧，即系仲有好多嘢喺我哋呢20年里面都经历过，因为时间有限啊， 所以我哋都要再讲多少。 头先阿 Vin 讲啲工资，即系人工 啊，工资 系啦，工资 salary 啊。其实咧嗱，人工咧，据我所知，廿年前嘅大学毕业生咧，好似都系搵万零蚊个月。依家嘅大学毕业生咧，又好似真系又搵万零蚊个月，即系啱啱毕业嗰下 咯。都升咗少少噶，相信。 我想查一查前几日咧，或者唔系前几日啦，经常有人分享一啲咧劳工处嗰啲招聘嗰啲广告咧，即系话8000蚊月薪啦、又要识Photoshop， 又要识电脑，又识普通话流利英文依样嗰样，都系讲紧7000-8000蚊。即系7000-8000蚊，讲真，如果翻翻97年期间，我谂都可能都唔止依家个数。 咁系，同埋咧，其实除咗人工，我又想拉开少少。其实咧，我觉得打工仔嚟讲咧，除咗人工之外咧，嗰个前途同埋嗰啲行头阔唔阔啊，都好重要嘅。我记得咧，我03年左右啱啱出嚟做嘢啦，你知我天才儿童噶啦吓，几岁出嚟做嘢？ 4岁出嚟做嘢。 系啦，咁啊，咁咧嗰阵时咧，我仲记得咧，我睇嗰啲咩招职啊、JobsDB 嗰啲嘢咧，系仲系有啲咩 merchandiser， 即系嗰啲采购员啊，即系或者即系嗰啲行头多啲嘅， 系 即系冇依家咁寡嘅。你依家咧，其实咧，即系大家揿下嗰啲咩 JobsDB 啊、Recruit 啊嗰扎嘢咧，喂，来来去去都系嗰啲工嘅，系啊，唔系做地产，做保险，唔系做保险做金融，唔系做金融就系做埋啲唔臭米气嗰啲，系啊，即系我同 MJ 你两个做紧嗰啲唔臭米气嘅工，系啦，阿 Vin 嗰啲饭一啖唔使讲啦， 只可以讲香港嗰个经济转移啊，由以前系转型啦，由以前比较可能比较多元化，有旅游业啊，或者真系当其时，其实90年代都已经制造业都已经好式微，但系起码香港仲系发挥紧一个叫转口港啊，或者一啲所谓嘅 QC control 啊，有啲譬如可能系外国要落订单，佢点解唔直接揾大陆去做咧？佢要经过香港咧，就系因为香港始终喺呢方面系一个管理嘅能力，但系慢慢随住即系香港回归啦，大家睇化啦，我哋嘅质素系向下跌，人哋嘅质素向上升，咁所以直接揾国内嘅厂家合作。咁我哋嘅工种啊，就正正就系睇紧阿白琪所讲嘅，越嚟越少，嚟嚟去去就房地产咯，卖房咯，卖楼咯，再唔系卖保险啦，即系嚟嚟去得翻呢一啲，其实都好可悲。 同埋香港近呢20年咧，其实真系咧冇乜点做到嗰个所谓真系个产业或者即系所谓经济转型咁样，即系其实好简单嘅。你睇翻我哋隔篱深圳20年前咧真系什么都不是嘅，我想讲。咁但系咧见到依家人哋咧，你冇嗰啲咩做唔做假嗰啲，我哋唔系依家讲，即系唔系我哋唔讲住。至少人哋有啲高科技嘅产业 系。 在深圳那里，又或者有即系好多唔同嘅产业系发展咗出嚟咁样嘅，而正正系呢样嘢咧，喺香港系冇嘅，即系例如你个所谓咩创科局啊， 系 上年先成立，仲系都唔知道搞紧乜嘅， 系 啦，又或者讲紧话嗰阵时呢20年听过好多呢啲数码港啦，依家变咗楼盘啦， 我想讲嘅就系中药港啦， 系啦，中药港啦， 系啦，数码港啦，中药港啦，仲有最近期新鲜热辣嘅美食车啦，希望政府希望搞起呢啲。咁嘅美食车去取代原本嘅一啲咁嘅车仔、鱼蛋啦、鸡蛋仔啦， 即系 全部好坦白，有边一样嘢系成功？ 仲有我补充多两样，物流中心系啦，我仲记得嗰阵时咧，2000年出头嗰阵时啊，我好多同学咧就走咗去读物流嘅，咁跟住咧依家个就转晒，一系就 黑做紧顺丰咯， 一系饿死咗，一系就转晒行噶啦，系啦，咁嗰阵时都好多人读 I T， 咁当然头先提过啦，乜都冇啦，咁又或者讲紧话咧，其实咧香港咧香港人系好有文化气息嘅，香港政府有见及此咧。都系想起个西九嘅文化中心出嚟咧，就发展呢类型嘅产业嘅。 正啊， 正啦、 啊！ 咁依家西九 到而家咧，变咗做咩？故宫喎、啊， 个公园系喺度嘅，个公园啊，一片草地咁样啊 ，OK 嘅。 真系好可悲。谂起呢20年嚟，我自己有个深刻嘅体会，我觉得唔系北京或者中国唔识点样管治香港，好多嘅时候系香港嘅自己嘅香港人啊，当官嘅从政嘅人员将香港卖，或者佢哋搞嘅好多样嘢，根本唔系确确实实为香港人嘅福祉去做出嚟嘅。 系， 同埋咧，香港咧，嗰、那个经济嚟讲，俾我感觉系咩咧？越做越 cheap。系即系点解我会咁讲咧？就系讲紧咧。自由行呢样嘢，嗱，我唔系话自由行呢样嘢有咩好大嘅问题，或者系好唔好，我只不过系话咧。 其实咧，啱啱香港咧自由行啱啱开放嘅时候咧，其实嗰个旅游业个定位咧系讲紧话，其实都系想即系多啲唔同嘅景点啊，或者多啲经验或者 experience 所谓俾到啲旅客啊。咁但係呢，大家可能近呢几年呢，其实慢慢呢就变咗一个类似大卖场。 嗯、 其实香港只不过系一个好大嘅大卖场、 嗯、 就俾大陆嘅游客呢嚟买奶粉啊，买牙膏牙刷啊，洗头水啊、 嗯、 就系、是、做呢啲生意㗎啦。呢、 嗯、 啲所谓咩低增值嘅行业啊。 正想讲啊、嗯、即系我哋嗰啲经济呢，所有人其实政府又好点都好，唔可以咁短视啊。即系我哋成日咩背靠祖国。国啊咁样咧，咁去做好多好短期内可能会搵到钱嘅，譬如一扎药房、 嗯、 啊，成扎地产都变晒药房啊，譬如保险好好做，成班去做晒保险，就卖俾大陆人啊咁样。其实呢啲可能你短期内会有好几好嘅利润，咁但系长期发展咁样，即系真系啊，中国一唔泵水落嚟嘅话，咁你就即刻濑嘢。咁其实咁样系咪一个好嘅发展？我觉得大家都要去思考下噶。 其实头先咧，我MJ 讲紧嗰阵时咧。我都想兜一兜嘅，想话其实咧香港啲经济又冇你谂到咁，大家谂到咁差嘅、 嗯， 又或者其实都有曙光嘅，但系我谂极都谂唔到，所以我讲唔到其实， 嗯、 即系讲有咩好，即系二十年个发展啊，有啲乜嘢哇，真系好充满希望啦、啊，又或者讲紧喂，二十年其实呢啲都搞得好好喎，喺经济方面，我真系暂时谂唔到。 咁我有希望、啊，我觉得咧香港人系逐渐即系醒觉嘅，即系大家知道原嚟我哋唔可以净系咁样靠晒大陆噶，但系净系靠大陆嘅班主都搞唔掂嘅，睇南华就知啦，咁样吓系净系一扎药房咁样，大家嘅生活系有问题嘅，净系靠自由行旅客唔得嘅，要开放俾世界经济。我觉得香港人喺呢廿年之中应该学识咗嘅，应该知道净系、 嗯，但系冇具体嘅实质嘅工作做咗出嚟啊嘛。即系譬如话学识咗，唔应该搞药房。我想喺度举一个好切切实实嘅例子，香港人冇某程度上都系中国人啊，中国文化。有好多国内人咧曾经提及过一啲例子嘅，个系中国人同埋犹太人嘅分别。犹太人搞一个地方，可能见有个突然间有个犹太人见到好多车经过，佢就喺度起一个油站，即系生意好好啦。第二个犹太人见到哇，啲油站生意咁好嘅，佢就喺隔篱开间餐馆。咁方便啲人嚟入油嘅，可能食下嘢啊。跟住第三個猶太人見到搞得咁好嘅，咁佢就起間餐館，起間旅館俾啲人住宿。跟住慢慢慢慢，成個商圈或者成個環境就建造咗出嚟啦、 嗯。 中國人係點樣呢？哇！撲街，第一個中國人喺度起個油站咁好生意嘅，屌我又喺度起個油站啦。到第三個人又喺度起個油站啦，第四、第五個人又喺度起個油站啦。結果啲油越鬥越平，大家希望要做好生意就打價格戰，越做越平。就冇得做，即系呢个系即系可能香港人、中国人真系要切身处地去谂清楚，我哋系咪应该去点样去发展我哋嘅香港？ 同埋咧，我就咧即系之前嗰两节咧，我成日话想同大家打赌啊、 嗯， 或者咧有啲断言啊咁样啦。咁今次咧，我有一个好悲观嘅预计啦吓，所谓咁样样，就系咧，其实依家咧嗰个资产价格啊，即系讲紧啲，尤其是啲楼啦吓，你升到咁贵，个泡沫咁犀利咧，我都。几够胆讲，当呢个泡沫一爆破嘅时候，香港嘅经济咧就冇以前咁容易翻身，个底子差咗好多。即系相比可能讲紧话1997年啦、或者2000年头嘅时候啊，甚至系金融海啸嘅时候咧，香港嗰个所谓底子啊，或者嗰个实业啊，系比以往系更加之弱。同埋虛，咁咧，所以當嗰啲咩資產泡沫爆破嘅時候咧，我相信都幾大鑊。 但係而家正正出現咧，就係大家好擔心嘅一樣嘢，因為我最近我上個禮拜喺廣州、深圳啦，咁啊同一啲上市公司嘅老闆亦都有傾過， 起碼啦， 係啊，即係 係咯， 即係都有問過。其實現在嘅國內經濟越嚟越差，國內已經係實施咗買樓有幾間銀行。是不会再贷款的。即是譬如我好像白琪想买广州，你一个广州人想在广州买楼400万一层楼500万一层楼，是没有银行会再借钱给你的。因为 已经闻到味了、啊、政府已经闻到味，希望是保障整个银行体系。因为很简单的，你大陆是没有破产的经济这个系统的、啊、你500万买了层楼回来，跟着可能给了50万首期，差450万，突然间房地产一崩溃的时候，得回200万的时候，你就不会要的了，哎我不要了，给回层楼你了、啊、这样就不还的， 即是没有负资产， 没有负资产这个概念的、啊、 挺得意的、哦、 所以为什么以早段时间的大陆是啲房价系到现在为止一路升、嗯、就系咁嘅原因。 系啊，升一两倍我听讲。 但系而家开始，我估计大陆政府都已经系闻到阵味，亦都唔希望再通过银行体系不停咁做一个借贷，系、借唔到钱。有啲地方系连买车都借唔到钱噶啦。系啊，开始系闻到味。如果中国政府都面临呢个咁嘅情况，我估香港而家嘅产业就等于白旗散所讲嘅基本上 70%-80% 已经挨晒落大陆嗰度。如果大陆突然间冧落嚟嘅时候，你香港都跟住会冧噶啦。 所以头先翻阿 Win 嗰个 point 咧，就系讲紧话咧，其实咧，中国政府闻到味噶啦。咁、所以近期咧都提出一个去杠杆化呢样嘢。咁基本上就系即系希望将嗰、那个贷款啊，或者即系嗰个规模稍微缩减，或者即系嗰个增长幅度减缓翻少少。咁、希望咧个资产泡沫就冇咁犀利咧，就冇咁即系爆起上嚟咧，或者下行起上嚟就冇咁大镬咁样样。 我咧就同大家咧就未必系一个完全一样一致嘅观念嘅。我咧就觉得我哋香港人咧就始终有种打不死嗰种精神，而同埋咧喺过去嘅几年，唔系几年啊，廿年之间，我哋已经有过太多次呢啲起起跌跌啦。咁我哋已经有类似咁嘅经验咧。其实我觉得，我哋可以系讲喺全中国，甚至喺全世界最识面对呢啲困境，又最识用最华丽嘅身影去起翻身嘅一啲 华丽转身，系啊，即系阿姐咁啊， 系啊，一啲嘅咁嘅经验。所以我觉得我哋应该仲系好乐观嘅，系咪有嘢想讲啊，白琪？哦，咁啊，我哋继续睇下。 我伤心得滞，我 喊紧都几多百。 咁所以我哋嚟紧咧，都仲会继续即系review 下嚟紧，即系呢个廿年嘅回归系究竟有啲咩得着，或者有啲咩系感叹嘅地方啦。咁但系我觉得咧，暂时咁睇啊，经历咗廿年，我哋嘅经验咧唔会白费嘅。咁我睇咧就乐观嘅。咁我哋下次嘅节目再讲下呢一个 即系其他层面嘅嘢啦。 嗯， 好， 再见各位。